1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08点，跌347点，总成交金额37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4点，跌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5.4跌9蚊，美团152.5系跌9.8。阿里巴巴75.15跌3.65，盈富基金18蚊跌3.6，碧桂园2.81升1毫，友邦保险75.7跌4毫，药明生物51.45跌2.6，快手49.75跌3.05，恒生中国企业61.42跌1.56，中国平安42.95跌1.5。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6，英镑9.306，瑞士法郎8.28，澳元5.269，加元5.866，新西兰元4.804，欧元8.124。每百日元兑港元5.61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99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74点，跌54点。港金报1655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26美元，卖出17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咁亦都影响到亚皆老街去翻太子道东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士他岭道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啦，由于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咁亦都影响到亚皆老街去翻太子道东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士他岭道。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比较挤塞，龙尾就在黄大仙中心，就是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启业村慢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车龙未消散，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方向，龙尾就在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都是挤塞，车龙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网仔路去回西贡公路方向近着琴苑一段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鱼干线小豪湾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阿 Fred 郑俊宏，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这个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

哦 ，OK， 喂，今日系嘅，不，其实呢几日都系，我哋觉唔觉得间中有啲阳光，但系咧转瞬即逝嘅，又好奇怪，呢几啲阳光 啊，呢几日 系啊，有啲微风啊，咁样即系行喺街上面都唔会热啦。 系都几舒服嘅、哎，好啦，喂、咁啊，今日星期四啦，嗱，头先咧即系阿日丽强都讲咗，阿都讲咗啦，喂，爱好啊，我冇人讲，我而家讲，对唔住， 未，你紧张， 我走快前，我跑得太快，我已经系啦，今日爱好系列咁啊，第一时间同大家讲咗先啦吓，咁、呢个题目咧就话要谂嘅，就系话咧喺呢个人生嘅高山与低谷，有啲咩可以俾到能量你嘅歌曲咧咁嘅样。 嗯， 系啊，我谂咧，即系呢个咁嘅主题咧，基本上咧，来唔来都可以翻炒噶啦。 系、 啊，因为人生总有高潮同埋低潮噶嘛。 系、啊，同埋音乐力量好大啊，所以 我哋都需要多啲正能量啊。希望可以喺今日透过呢个爱好系列嘅话咧，咪大家有再可以多啲力量，好嘛？ 嗯， 好，冇错，好，开始我哋今日三小时嘅节目噶啦。其实头先提过啦，即系今日风和日丽，所以都俾呢一个送俾大家。Here comes the sun， 希望呢个太阳可以赶走所有啲寒冷啊、懒惰啊、病菌啊，种种，好唔好？送俾大家呢、个。 晒下太阳先。 Here comes the sun， Here comes the sun， I say it's alright。 听过有 Beatles 嘅 Here Comes the Sun 啊，讲起外语歌啦、英文歌啦，咁、我都提提 节目。喂，其实咧头先我提咗咧，有爱好系列之外咧，容许我又用三十秒咧长气少少，因为有啲咧大家未知嘅内容咧系我哋都之前冇预告过噶。 哦， 今日咧十二点后嘅古灵精怪咧，嗱呢个环节咧，我自己作为主持人咧，有时都好争议嘅。即係內心有啲掙扎啊，就係話有啲人咧就話好中意聽啦，即係靈異；有啲人咧就話一到呢、這個嗰啲聲咧就唔聽住啦咁樣。咁所以我成日都諗開點樣令到古靈精怪呢個環節比較多樣化啲咧咁樣。咁啊同兩個拍檔傾完之後咧，咁啊今個禮拜咧，我哋其實之前都錄定咗一啲嘅好特別嘅內容，可唔可以咁講啊？就係、是、愛嚟咧， 可以 加埋落去，即係有時聽下靈異故事，有時咧又聽下啲喺呢個世界上我哋。 未必知道嘅，但係佢又存在，咁到底係屬於啲咩呢咁樣？而我哋今日嗰個話題呢就叫做易經塔羅牌喎、啊、 哇第二、 塔羅牌我哋就聽過啦，易經大家又聽過啦，其實呢就應該係一啲中國同埋西方嘅嘢呢就結合嘅。譬如講緊你話塔羅牌，咁大家都知道㗎啦，即係有時你好想知道咁命運裡面究竟係注定咗呢有啲咩嘢，又或者就係話即係有啲人生當中遇到有一啲真係好難決定嘅嘢，即係通常啲人都會求之於嘅啫，啊不如求一支籤問一下啦，或者去揾啲師傅傾下啦，甚至乎咧就係去揾一啲咁樣嘅即係塔羅去揭下啦咁樣。喂，我都有試過嘅喎，但我嗰次嗰個經驗咧係好準成嘅喎。我就会觉得就是所以是结合你那个的环节的，因为不是说只是讲滚那些就是鬼鬼神神的东西，就是这些不需要迷信啦。但是我想的就是我们有时有一些就是人生上面对的问题，你不知道怎样去解答，失去方向的时候呢，都会用一些这样的方法来希望可以得到一些答案的。但 是 最终梗 系 要靠自己啦，系咪？ 梗系啦，小强，小强点睇？小强，因为我自己觉得咧，易经咧又系好博大精深嘅。其实佢又好似有一啲问下苍天你要点做，然后佢有啲指点你哦，咁嘅。咁同埋咧，因为如果同啲西方嘢咁样 mix and match 咧，我觉得系一个全新嘅面貌嚟。咁大家當然啦，信則有，不信則無啦。咁大家 冇錯冇錯， 探討一下。 冇錯啦，純粹咧當一啲嘅資訊啦，咁啊聽下今日有乜嘢劉老師啊，係咪？劉老師嚟同我哋傾下嘅嚇。啊，好啦，咁啊留意住，咁一間12點啊，古靈精怪就會有呢個易經塔羅牌嘅。喂，有乜拍檔？我想做啲資料搜集啫，問下你哋咧，你而家手上或者身上用緊個銀包，貼身銀包嗱，唔係大包包啊，即係唔係啊？即係因為女人有好多個包噶嘛，即係大裏邊有細啊，有中有細咁樣，即係真係 菠蘿包同埋雞尾包係咪？嗰啲唔計。 雞尾冇錯，即係擺 龍包。 係紙幣啊，即係身份證啊，即係最貼身嗰、那個，用咗幾耐啊？ 而家我呢度我答先啦，我嗰个用咗已经起码有20年噶啦，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好长情嘅人，冇错，系啊，20年啦，真噶， 我仲以为我赢硬添，咁你赢啦，你赢啦， 系啊， 因为我嗰个都用咗五年嘅啦，我嗰个都。 嗱就咁講，銀包咧我好少會亂咁轉嘅，因為咧有時咧銀包咧你都要因應你自己嘅需要咧，啲間隔咧我係好刁轉嘅。 嗯， 有啲人咧就會好中意嘅就係話啊，即係佢要有個地方去幫你擺散紙，嗱我就唔喜歡嘅。 我都唔中，我都唔中意。 去揾到有一個咧，就係佢嗰個散紙包，佢喺出邊，你又可以嘅就係即係拍開佢就可能嚟擺其他嘢，佢又得咁咧。呢一個係一個 P 字頭，我買嘅時候都幾貴嘅一個銀包。咁點解我會買佢？就係佢個間隔啦。同埋嗰陣時候，我哋仲需要帶好多卡，好多卡出街。你仲記唔記得有一段時間咧，我哋只係帶 credit card 嘅啫嘛。之後咧就有好多啲優惠卡啫嘛，係嘛？ 嗯，會員卡 又有一張，跟住超級市場草分又有一張，佢飲乜咖啡嘅你又有一張。咁跟住就係因應住呢個咁嘅需要咧，我就需要有好多格俾我咧可以擺呢一啲嘅咩嘅，即係呢啲咁嘅卡嘅。咁佢就完全有啦。既然喺個銀包裏面嘅咧，係有成十幾格係可以擺卡嘅。 但係咧，阿 Sarah 提醒我咧，即係卡呢一樣嘢咧，曾經有時你講得啱嘅，咩咖啡店又俾張貴賓卡你。再來之前咧，有個叫百事達咧，租帶嗰啲又有張卡， 係啊， 唔知咩太多，結果咧我成個人包腫到咧，好似大肥佬咁，就係、是、一擺太多啲，但可能咧你一個禮拜或一個月都用唔到一次喎，嗰啲卡，所以我結果咧，我有一次就冚唪拎鬼走曬去咯。 嗯，但係啲卡咧，你有冇發覺咧？你往往想用佢嘅時候咧，你就擺低咗噶啦。 是 咁耐以嚟，佢個間隔啊，佢裡面嘅嘢都係符合到咧我每次嘅需要嘅。 咁所以就係我點樣買，成日都好想換個新嘅，買個靚啲嘅，我都係到最倒翻轉頭覺得我都係用翻佢。 OK， 嗯， 小強咧。 我呢個兩三年到啦，一個長銀包嚟嘅，因為我自己一直都好鍾意嗰啲長銀包嘅，但我又唔鍾意啲又有拉鏈啊，好 bulky 嗰啲，我鍾意啲簡簡單單一男士銀包貼晒啲嘢咁就係啦。我又唔鍾意嗰啲咩散紙包啊，太多類做嘢我真係唔鍾意。有啲長銀包裏面有條拉鏈嘅嘛，我又係唔鍾意，簡單。 嗯， 阿 Sir 想问 下，你个银包点噶？ 我个银包，其实我银包用咗五年啦，差唔多。 你好多人惊嗰两个银包，我记得甩流流，甩骨我见过， 用咗好多年噶啦。其实我呢个银包同之前个银包都用咗好耐嘅。我之前个银包直情系十八岁生日礼物嚟嘅，就用到廿几岁咁样啦，即系都用咗十年。 咁十八岁到廿几都唔系好耐啫。 差唔多十年啦，系啦。跟住依家呢个银包就几年前去旅行嗰啲执粒仓，见到好平咁就买。就一路用到依家咯，所以系好多人惊噶，即系嗰啲皮咧，又变咗形啊，跟住有少少甩色啊咁样咯，系啊，同埋 因为今日咧睇到篇文章咁就讲呢个银包嘅少少风水学啦，咁啊，大家唔好当风水，纯粹当系一啲研究啦，又或者即系多啲文啊咁。 听嚟听 啊，咁有几样嘢，有几样嘢咧，佢就觉得要留意嘅。第一，佢话咧穷人都唔好穷银包，即系唔好因为。求其啦，买个30蚊就算啦，咁样，因为呢一样嘢系一个财富嚟嘅。咁如果用个好平嘅银包咧，基本上已经聚唔到财，你明唔明啊？即系佢背后嘅理念就系话， 平银包聚唔到财啊，即系一定要买贵嘅银包啊？ 佢咁讲啫，佢咁讲啫，系啦。第二样嘢咧，佢话如果银包有穿有烂。少少都好啦，就唔好再用啦，因为咧呢个都系一个财，即系财富啊富，即系金富 漏财啊。 嗯，冇错，漏财啦吓，咁所以喺佢个角度睇就最好要换翻佢啦咁样。但系咧佢又讲，如果你觉得呢个银包用得好、用得舒服、用得啱，同埋你一路嗰个叫财运都唔错咧，咁又冇立乱换咯噃。喂，因为人咧就承接住嗰个人嘅运气啦、财气啦。我今日咪可以做咗李诚实系咪啊？ 系啊，李诚实啦，冇错啊。 咁咧，如果个银包系承接住你，一路都几好，你突然间 check 一声，因为见到个靓啲嘅，你换咗佢咧，咁可能 set 咗个思嗰、那个 meter 嘅思路由头计过噶咯，咁唔知好定唔好噶咯，佢咁讲喎。 我听过。你今日咧就睇过一个文章啦。我咧就会信一啲咧，即系真系搵到钱盆满钵满嘅人，佢哋讲嘅说话嘅分享嘅。大家都知道阿博系边个啦，系咪啊？ 好。 系啊，佢又真系 show king 啦，系嘛，搵咗好多钱啦。佢曾经有分享过，佢就系话银包一定要系用长身嘅银包。 长身。 点解咧？因为若果嗰啲一半嗰啲细细只嗰啲咧，你系会将嗰个银纸啊，系将佢折埋嘅，啱唔啱？系啦，咁佢就话应该要俾嗰啲银纸咧舒舒服服咁样摆喺你嗰个银包里面。 呢篇文章都有讲 嘅， 系 啊， 呢篇文章都有讲。 佢话唔想走嘅，咁样咧你先至赚得到，而且都可以守到。 喂，但系李婆啊，有个技术问题啊， 漏晒噶嘛，有啲会洗晒噶嘛，咁样都系冇用啊，你要聚到财先至得。 O K， 咁所以咧，佢有咁样讲过噶啦，我觉得佢要讲得有即系有道理嘅，即系总之个银包系要斯正正、干干净净、靓靓，将嗰啲钱咧分得好好咁样。有啲人会将佢就先咧就摆10蚊，跟住摆20蚊，跟住摆50蚊，跟住100蚊嘅。即係你不妨可以有秩序地乾乾淨淨咁樣去整好你個銀包。佢話因為咁樣嘅話咧，佢真係咧即係財源滾滾來噶。 同意同意。不過有個技術問題就係長銀包好難塞落個褲袋啊！即係你明唔明意思啊？ 唔好塞落褲袋咯，袋住啊。 OK， 好啊，喺度 你或者攞住喺手，你唔可以 喺手 面噶咯。 係係，冇錯冇錯。同埋篇文章就話啦，咁每一日嘅發票咧，發票先你買嘢啊。碌卡啊、入油啊啲單啊，每日清，哇！呢樣我真係好難，我一個禮拜都清唔到一次。咁佢話咧，因為你每一日都要知道自己使咗幾多錢。咁如果你第一 等個銀包乾淨啲啦，好似你話齋。第二咧就每日清咧，你就會知道我、哦、今日使咗幾多錢。即係對理財咧都有一種嘅叫做規劃，你自己一定每日要知道自己使咗幾多錢咯。 哎呀，死啦！呢個我好差噶，我成日咧，我成日啲單咧一炸咁樣擺曬喺個銀包嗰度。 點解要咁咧？你 唔係啊，真係純粹冇清咯，純粹即係我可能買完嘢咁有張單好啦擺啦，咁啊買完嘢又即係食完嘢又有張單又擺啦咁樣，跟住都翻到屋企又好攰啊，瞓著咗，第二日又照攞翻個。 咁、你今日開始要試下啦，冇錯。喂 ，Austin 啊， 係 Austin 啊 ，Lolly 係咪有啲好重要嘅 proposal 要同大家？ 係啊係啊，要提提大家啊，因為咧我哋第33屆國際流行音樂大獎咧，依家就接受公眾投票嘅，咁大家咧可以快啲登上呢個 RTHK。.hk 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页啦，咁啊入面可以登入到咧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嗰个页面咧，就可以投票俾你最喜爱嘅外语歌曲同埋歌手噶啦。咁我哋一路到20号咧，呢个投票都系公开嘅，咁大家快啲咧把握机会咧去上到呢个网站去投票啦，咁样吓。咁啊，我哋差唔多时间咯，不如咧我哋咧就听听新闻先啦吓。咁啊，跟住咧翻到嚟咧，阿大佬今日继续有网上情系嘛？ 系啊，冇错， 系啦，今日继续有网上情啦，咁啊，跟住咧，第二个钟头咧，我哋就会进入爱好系列啦。今日咧就系阿 Sarah 起嘅题啊，就系带俾你能量嘅歌曲啊。我谂我哋每个人都好需要吓。好，咁我哋咧就转头咧翻嚟咧，继续有风骚快活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北韩朝中社报道，外务省崔善基话，北韩对美国及其盟国联合演习的军事回应将会变得更加猛烈，指责美国阵营加剧区域安全危机。声明又说，近期美韩日之间举行的三边峰会将导致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是不可预测。内地新增23,132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328宗确诊和20,804宗无症状感染，无新增死亡个案。广东疫情持续，新增9,822宗本土感染，广州占8,700几宗。海珠区将强化部分区域疫情防控的措施，延长到星期六的午夜。荔湾区亦都决定今日起在全域加强社会面管理，中小学、幼儿园暂停返校和面授课。除了保障市民生活和城市基本运行等的行业，其余经营场所暂停营业。重庆新增超过4,000宗本土个案，较前一日增加超过40%。北京新增本土阳性个案再反弹，合共有434宗感染，76宗是社会面筛查人员。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发前往曼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他启程前抵达机场的时候说，今次会议有21个经济体的领袖出席，他会利用这个机会说好香港故事，向与会人士说明香港经过3年疫情困扰之后已经开放，重返舞台，同世界联系。李家超又说，香港背靠祖国，联通国际，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香港是既有中国和世界优势的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增强。李家超今次亦率领20位商界代表，包括金融、专业人士以及贸易代表，有丰富的人际网络，希望一起说好香港故事。行程方面，李家超说，今日抵达当地之后，今晚会出席晚宴，正式会议听日和后日才举行，星期日将会和商界接触当地不同人士，介绍香港的吸引力。政府就扩大青年宿舍计划，向非政府机构和酒店宾馆业界介绍详情。有参与寻日简介会的酒店业人士认为，政府提出租用5年的时间太长，对业界不吸引。中旅维景国际酒店管理董事张其腾在本台千禧年代说，政府计划资助由非政府机构租用酒店和宾馆，以同区市值租金最高60%为限，租给青年人入住。 业界期望可以在一年内恢复通关，如果改为两至三年，一些酒店可能会尝试。张其腾又关注一些酒店房间数目较多，可能要较长时间才可以租出所有单位，如果政府不包底，会影响酒店的收入。香港圣公会早前获地产商捐地兴建包括青年宿舍综合服务大楼。圣公会前教省秘书长、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在同一个节目说，政府定出五年租期，相信是为了提速和提量。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59点，跌497点，总成交金额55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2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0点，跌1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3.6跌10.8，美团152.3跌10蚊，阿里巴巴74.6跌4.2，盈富基金17.87跌4.9，恒生中国企业60.96。跌2.02元，快手49.15跌3.65，药明生物51.1跌2.85，碧桂园2.72系升1仙，友邦保险74.8跌1.25，港交所299.4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39.58，瑞士法郎0.946，加元1.335，人民币7.133，英镑对美元1.188，欧元对美元1.037，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15点，跌112点。港金报16,55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99美元，卖出1,76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太子道东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比较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琴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油塘的高超道由于有水管急收，高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的快线仍然是封闭。九巴路线14号 H33、214和 X42 号 C 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仍然都是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蚝湾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周恩来是70年代中美破冰的关键人物，对中国当时的外交关系，他劳心又劳力。 尼克逊要来访华，内政外交千头万绪。 我知道国家冇咗你唔得，但系恩来身体先至系最紧要噶。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刺激人生，你的剑击入门知识大全。 他是黄柏耀教练， 我们有花剑、重剑、配剑，花剑和重剑都是以刺为主的，配剑就以劈击为主。刺的部分花剑就是主躯干，配剑的是上半身，重剑的话是全身，花剑就会是比较易上手入门。 刺激人生，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0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3-24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10:39，翻到嚟继续有风骚快活人啦。 喂，早晨 ， 今日再提提大家，今日嘅爱好系列咧就系人生嘅高山低谷，咁啲咩歌可以为你打打气咧？咁嘅样吓。今日咧另外一篇文章咧，佢就话啦，啊，其实而家大家咧吓，正常嚟计都翻紧工嘅系咪？ 系， 系啦， 我哋都系啊，其实而家 我哋都系翻工啊，冇错啦。翻工咧，身边就有一个人叫同事，咁啊，网上咧有啲人就选咗咧话。最唔中意同事嘅十个坏习惯咁样，咁啊唔好对号入座，唔好对号入座，即系唔系话你哋吓，即系唔系梁继章话你哋有呢个习惯，不过系网上啲人选咗，即系唔中意啲同事有以下嘅行为，咁啊你哋可以讨论下，你觉得有冇 OK 啦？喂，就系咧中意讲一啲佢觉得好笑，嗱第一可能唔好笑啦。第二可能是一些甚至不雅的笑话，但他很喜欢。你不觉得有些人很喜欢讲笑的，即是引人笑的，即是讲一些笑话来，是吧？ 是 啊，但有些笑话呢就未必即是那能够登大雅之堂这样。 有些如果你说真的扮好笑的，我反而都还 OK。即是你最多咪就是我会直斥其非咯，你都知道啦。如果你懒好笑啲，系啊，就会同佢讲佢唔好笑咯。 你会嘅，你会嘅，你对个个都会嘅。 系啊，我对边个都会嘅，我好公道嘅呢一样嘢。 你对我都试过啦。 吓？ 你对我都试过啦。 对你都试过啦，系啊。 系啊。 我冇大冇细噶嘛。系啦，嗱，咁但系其实我最怕嗰啲系乜嘢咧？系讲咸湿笑话。 系咯。 咸湿笑话系 好唔舒服嘅。 是 啊，尤其是是男士，即是他会觉得这样的话会即是我觉得有时过分了呢是一个骚扰来的。有时我真的觉得是性骚扰的。所以我觉得即是男同事们若果有这种这样的引头的话，即是喜欢讲咸湿笑话的，你要真的小心一点。因为其实我想大部分的女仔的话呢都是觉得不舒服的。 冇错，喂嗱，第二个咧，其实我觉得唔关嗰个人事嘅，同埋都好唔公平嘅。佢话咧唔中意啲同事有啲咧个身有异味或者个口有口臭咁咯。系咪呢样嘢唔关佢事啊？佢都唔想啊。但系喂，原来這件事呢样嘢咧，翻工系会扣分嘅。 吓，扣分我就唔知道，但系点会唔关佢事啊？呢个系佢自己本人对于自己嘅健康管理、 卫生问题、 自用管理嚟嘅，关佢事。 我唔搞个人卫生咯。 但系好难同人哋讲嘅。有一段时间，其实我哋三个节目主持人其中一个咧，都有一个系有呢个情况嘅。 系我 啊，我唔开名啦，希望大家唔好对号入座啦。你都唔知点同佢讲嘅，但系。 你下次 WhatsApp 俾我啊。 但系而家 唔系啊，喂，李丽瑞。 你例如啊，我话唔关佢事，我话唔关佢事，因为我话心佢自己唔知啊，因为你自己口臭你未必知噶嘛。 系咩？自己口臭真唔知？ 系咪啊 ？Auton， 你知唔知噶？唔系，我唔系话你口臭。 我谂嗱，即系你身边最亲嘅人应该要提醒你嘅。如果有呢样嘢，系啊，同埋都睇下你人缘好唔好嘅。即系如果人缘系好，不过咧，即系啲人就唔忍心见到你，咁佢可能会私底下走嚟同你讲咯。 有个方法，有个方法，你揾两只手，好似好冻咁样焗住个口， 焗住个口， 有啲气。 但是可能如果吓，但有些人是已经习惯了那阵味咧，佢唔觉得有问题嘛。 你讲边个啊？ 唔知啦，唔知啊，唔系我啦，总之。 我 唔系喎，马小强有高见，佢话佢唔知噶喎，原来。哦，你试过啊？你试过咁样啊？佢讲嚟听下。 马小强试过自己闻自己系嘛？ 系啊，佢话头先你讲啊嘛，你话焗住啊嘛，佢话 马文强。 所以不是说 不得的， 有些人真的不知道，他用这个方法都不知道的。 是啊，他是没有那个怎么说，因为他英文惯了他都不觉得有问题。是啊。 是啊。 是啊。 英文惯了不觉得挺臭的。 是啊。那最好。 臭和香都不懂分吗？不原来。 或者找一个你很信得过的朋友你在他面前下看看他觉得好不好奇。 还有你例如其实人到了某个年纪呢，当然不是年轻啦，即是到了某个年纪，男和女呢会有些另外的体味的，你明白吗？ 老人味啊嘛， 老人家咯， 是啊，是啊， 我 认 啊， 是 啊，真的。 有些直情 我 看过外， 他是女仔来的，他呢就上了年纪之后呢，他成日都很害怕，他成日都买一些很贵的香水，我问他，我哇，你的香水越买越贵，你是不是黐了线啊？跟住后来他就说不知道，因为我已经开始觉得自己有老人味。 哦，咁但起码他知道嘛，即是他知道他觉得。 我欣赏他哦。 是咯。起码 他 知道嘛， 系 咯系咯，唔系人哋话俾佢听嘛。系啊，因为咧，譬如外国咧，好多即系我听嗰啲古仔翻嚟就系佢哋咧有一样嘢叫 dead breath 啊，即系咧系爸爸独有嘅口气，唔系啊，系 dad 啊，爸爸 dead breath 啊，即系嗰啲口气啊。咁佢哋就话咧就系可能咧到咁上下咧，即系嗰啲。中老年男人啦，佢啲身体机能咧已经即系唔同咗，咁里面咧又有啲即系变化啦，咁就会令到佢哋咧有一种独特难闻嘅味道，佢哋就喺爸爸身上先揾到，所以叫 dead breath 啊，系啊，会有呢样嘢。 咁所以你如果因为嗰个同事有呢啲味，你话你唔中意佢，关佢咩事啫？佢都唔想噶嘛。嗱，所以我自己作为其中一份子啦，吓，即系我都系呢个年纪咧，我每日咧如果要翻工咧，我系冲三次凉噶。三次，有時四次，系啊、嗯。如果譬如呢幾日我唔使翻嚟咧，我係兩次咯，都要兩次。 哦、早晚一次。 我建議你睇下醫生啊，我覺得你有啲神經病。 四次 俾我，你介紹過俾我。 係啊，我介紹個好醫生俾你。你話講到氣味咧，其實真係好得意噶。我最近咧睇咗本書。佢喺度講緊嘅就係人身體發出嘅氣味咧，某程度上咧，其實佢都係一啲訊息嚟嘅。 嗯， 你哋咧有冇留意過啦？我哋咁多個喺直播室裡面又好，又或者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又好啦，就係得阿 Michael 咧，就係有呢一個嘅資格講嘅啫。就係咧，好多時候點解咧啲譬如你屋企嘅女或者你屋企嘅仔，當佢去到呢個年輕發育嗰時候咧，佢哋身體會發出一啲氣味，而咧你嘅爸爸媽媽咧係會唔中意嘅。 嗯， 冇喎、 啊，而家未听过喎、 啊。系一个动物性嚟嘅，系啦。如果有啲咁嘅情况，你会觉得佢点解嗰段时间嘅时候，你睇佢样样嘢都唔顺眼啊，讲咩嘢都系顶心站啊，又或者就系即系你会觉得佢就气味嘅，就点解间房系有一阵唔知点样嘅味，你又唔执下佢啊间房咁。咁、 嗯、 其实咧系动物性嘅一啲信号嚟嘅，系希望当佢已经开始有呢一个嘅即系生殖嘅能力嘅时候嘅话咧。是避免你的近親對他有咩嘅？ 哦， 係啊，係咪好 interesting 啊？ 生物學嚟嘅呢個係 生物學啊， 好得意喎！ 所以那段時間你會特別覺得你個仔同埋你個女好臭噶。 是咩？我仔我都覺得佢有汗味嘅，但係嗰啲係啱啱轉成年男人嗰啲汗味咯。 嗯， 但係我唔覺。 嗯 咁咯， 咁咪最好啦。 系， 讲埋一个啦。佢系另外啲同事咧就好邋遢嘅，听唔听到啊？阿边个食完啲垃圾周围摆啊，即系咁样，咁亦都令到啲同事咧觉得好 好滋擾，好唔中意咁樣， 係 啦。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如果喺一間公司做嘢，又想大家對你有啲嘅多啲人緣分咧，咁啊盡量即係頭先所講嗰啲嘢留意多啲啦。 我覺得真係食完嘢有手尾好緊要㗎，即係係啊，尤其是依家啦，係啊，即係依家可能有時都係。 依家即係咩意思啊？你想講咩？ 依家喺疫情嘅情況之下咧，即係有時我諗可能譬如我自己都會留意多咗嘅，即係有時咧可能喺 office 喺自己位度食完嘢都好啦。咁有時咧即係你行開行埋，咁依家咧我會就食完即刻抌咯，擺落有蓋垃圾桶即刻抌，即刻清咗佢就唔好話即係留過嘢。因为有时你知即可能有啲饼碎定咩咧，你真系唔知道会有啲咩嘢到翻嚟。 嘢啲乜嘢？ 系啊系啊，尤其是我哋呢度。 你个位仲食到嘢咩？ 我位仲食到噶。 你个位简直系一个乱葬岗。 系好多文件。 乱葬岗食到嘢犀利。 好多文件，好多食，不过都仲 OK 嘅，仲 OK 嘅吓。 好 啊，系啦。 好啊。 嗯，好，咁我哋听只歌先啦，转头翻嚟咧有网上情啊。系啊，费事露馅啊，越讲越衰啊！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d moon dust in your hair and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网上情，赢在起跑线。 这个竞争剧烈的社会，当你打拼得很辛苦的时候，有没有试过问自己，为什么我不是某某富翁的仔呢？如果是呢，我一定可以赢在起跑线了。赢在起跑线，很多爸爸妈妈都挂在后边，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呢？但有个老师呢，就带着十个同学去到花园那里玩一个人生的游戏。十个同学很开心，怎样玩的怎样玩的。来到花园了，老师指一指远处有五罐饮品，都是学生很想饮很喜欢饮的，五罐而已。学生就说了，哎，阿 Sir， 我们十个怎么分啊？老师就是，哎，社会上就是这样了，未必够分的，那哪个有得饮，哪个没得饮呢？哪个跑得最快去那个罐饮品呢，你就赢的了。哎，这样跑了，哎，不要跑住啊。嗱，我哋每一个人要揾一个起跑线嘅，而家列成一个平衡线先。我每问一条问题，答啱或者答有嘅咧就向前，如果冇嘅咧就向后一步。哦，咩问题嚟个？系咪好深个？好啦，嗱，企好先。老师问第一条问题就问啦，嗱，开始咯噃。喺屋企你系咪独生子咧？系嘅，答前一步；唔系嘅，向后褪。哦，咁容易答噶。他们又没问为什么，于是就跟有些人答前有些人答后了。第二条问题，爸爸妈妈是不是跟你一起生活，是的就答前，不是的就褪后。好了，差距又拉开了。第三条问题，平时你爸爸妈妈会不会陪下你的读书，陪你聊天，陪你吃饭？如果经常有陪下你的就向前，不单陪你向后，一条接住一条，每一个人的起跑线呢，有些就向前，有些人就向后了。开始向了后那些人就觉得，喂，好不公平啊，等等。下面三题听住啦。由细到大你的成绩是不是几乎都在班上前十名的呢？是的，向前踏一步。啊，是啊，虽然你有爸爸不是很陪我的，没什么人理我，但我读书好好的，哎，我踏前先。状况改变了，刚才已经退后了的学生又向前了。第二条问题，除了教科书，你平时有没有自己努力去看看些课外书籍啊，去图书馆啊，这样温习一下？有就向前，没有就褪后了。位置又改变了。最后一条，你对未来自己想要读些什么科，有没有个明确的答案呢？有的向前，没有的向后。好了，啲学生又行了，好啦，嗱，唔行啦，唔再问啦，企喺个位，我数三声就向前冲，边个攞到饮品，嗰罐饮品就系你噶啦。B 一声就跑啦。当然，有啲人已经行得好前，好快就攞到饮品；有啲人越褪就越后，梗系唔够人快啦。唔够人快攞唔到嘅就话，老师咁唔公平喎，嗱，爸爸妈妈嗰啲佢生一个唔关我事啊，佢唔陪我食饭唔陪我温书唔关我事啊。老师话系啊，但你有冇留意，其实后面有三条问题系关你自己嘅努力事噶。如果你有努力嘅，你咪可以考到班上头嗰十位咯。如果你有努力嘅，你咪自己去揾下书睇下咯。如果你有努力嘅，你咪为自己嘅目标早啲打算咯。人生就系咁噶啦，有翻先天同后天。先天嘅我哋控制唔到，后天嘅你可以控制到。你虽然唔系阿边边个嘅仔，但起码你自己可以勤力啲，自己第时做一个富翁咯。使乜做富翁个仔啫？唔好成日埋怨爸爸妈妈，怪老师，怪社会，怪人啊！你自己都有能力去改变你现状。各位同学，今日话俾你听，赢不是在起跑线，赢在你双手。以后唔好再怪人，不如怪下你自己有冇努力啦。 从前有个人叫莫大毛，日日摊响屋企等米路。神神化化作风虚无，又唔愿剃须，仲成日去赌，穷途依懒走去问前途，但愿仙家指点三两度，如何有法变得富豪，望王大事能预告。 你几千话呢， 嗱嗱声即刻走去搵嘢做，人必须知道自己嘅用途，奋斗你迷茫有酬劳。 No, 想搵钱应该快手 ，Come on let's go， 著著声即刻走去搵嘢做，人必须只以自己创路途。 除悔觉好过莫大雾，立业兴家终于走正路，荣华富贵靠刻苦耐劳，渐渐年事已高， 成就更高， 同时见个仔也莫义务，日日叹响屋企等米路，便随称佢起身搏命熬，话王大善趁于高。那声即刻走去搵嘢做，人必须知道自己嘅用途，唔去奋斗你咪望有酬劳。 No, no, no, no. 想搵钱应该快手 ，Come on let's go， 着着声即刻走去搵嘢做，人必须指意自己装路途，快去奋斗你实会攀得高，你要坐 Benz 靠自己。 听过有 Sam 虚嘅搵嘢做啊，咁网上情之后咧，听完十一点新闻翻嚟咧，我哋今日有爱好系列啦。今日嘅题目系喺你人生高山低谷里面俾你能量嘅歌啊。 区域安全危机，声明又话，近期美韩日之间举行嘅三边峰会将会导致朝鲜半岛嘅局势更加不可预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89点，跌464点，总成交金额65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0点，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6.2，跌8.2；美团152.8，跌9.6；阿里巴巴75.1，跌3.7；盈富基金17.9，跌4.6；恒生中国企业61.1六跌1.82，药明生物51蚊跌3.05蚊，快手49.75跌3.05蚊，中国平安42.2跌2.25，友邦保险74.55跌1.5，碧桂园2.75升4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8，英镑9.296，瑞士法郎8.275，澳元5.254，加元5.862，新西兰元4.8，欧元8.116。每百日元对港元5.6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149。已经平均指数报27,915点，跌112点。港金报16,55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5.61美元，卖出1,766.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西行到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慢车。另外，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都比较车多噶。封路情况，江乐道中有紧急维修工程，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逸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方向，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Apple 33. 哇 ，Phil 林奕康，如果话边个歌手影响过我咧 ？Ed Sheeran 咧，佢有只歌叫做 Castle on the Hill。当时听呢只歌嘅时候咧，我自己又好感动，因为我又系喺个小镇长大啦，咁已经好多年冇翻去啦，咁所以每次听呢只歌嘅时候都会喊。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已经开始咗啦，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嘅金曲。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弹性上班时间，方便照顾家庭。 雇主如果能够采纳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就可以协助雇员平衡工作同埋家庭责任。 是啊，好似我妈咪做嗰份工，老板容许佢翻11点，于是妈咪每日都可以煮早餐俾我食，然后同我一起翻学，所以我觉得弹性上班时间真系好好。 我都觉得是啊，我爸爸份工又系弹性上班时间，佢每日都做长少少时间，于是一个星期翻4日工，放3日假。 咦，你爹哋放多1日噶，咪可以带你四围去玩咯？ 一时时啦。最主要就是可以调动放假的日子，方便带嫲嫲去复诊咯。 特别在这两年，由于新冠肺炎影响之下，很多企业公司采用更灵活的弹性工作安排。 冇错啊，例如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安排是非常人性化的工作安排。 我记得今年年头开始，妈咪就在家工作，直到而家佢公司仲容许妈咪。每星期有3日在家工作啊！ 推行家庭友善雇佣措施的好处是有助激励员工士气， 对企业作出更多贡献和承担。 不得了短信，声音演绎，侯家明、方子豪。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5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係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係懂得真正嘅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瑞、阿马咩啊？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翻到嚟爱好系列啦， 系啊系啊。今日天气先吓，而家咧就25度气温，相对湿度78%，都系比较温暖嘅呢个星期四。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未来数天一样系有阳光，同大家一齐带嚟啲温暖嘅感觉嘅。不如我嚟先啦，问我 好啊， 好，好嘛？嗱，唔知道大家咪有冇听到呢个网上情啦？人生嘅高山低谷，即系每一个人咧喺一生里边咧，有遇到好运啦，或者遇到啲冇咁好嘅运气啦，有走上高山啦，有时咧会走落低谷啦咁。除咗呢一样嘅解读之外咧，其实有啲人一出生咧就喺高山，有啲人一出生咧就喺低谷。

康嘅高山低谷啊，就嚟自 Michael 嘅选择嘅， 系、 嗯、 啦，系啦，到我咯噃。 嗯， 嗱，咁我哋讲到话即系充满力量嘅歌曲啦，咁、我其实咧都真系有好多好多嘅，但我觉得咧，其实有时咧都可能真系会偏向一啲嘅，就系话即系可能节拍会比较快少少。嗱，同埋其实咧，好多时候大家都会讲紧话即系正能量啦，咁但系咧，我要提醒大家、哦。有时咧又唔好净系咧迷信正能量， 系啊， 因为佢未必能够咧可以帮你咧解决任何事嘅。但系其实有时如果你真系去到你最低谷嘅时候咧，又往往咧真系需要咧有一啲人咧去帮你打气。我咧我曾经试过咧，我唔知嘅咁多位有冇试过啦，就系、是、原来有啲嘢你相信你自己做到，你系真系会做到嘅，例如行碳啦。你有冇试过 行 碳？梗系冇啦， 行 消耗 系啊。咁其实咧就系试过咧，喺一啲嘅即系嗰啲嗰啲叫乜嘢咧？大家系一班人，咁啊就系去上下堂啊，都系莫过于即系嗰啲禅修啊，又或者系打坐啊咁嗰啲。咁嗰次咧就系小型嘅啫，唔系话即系要行成条走廊咁长，但系讲紧好可能嘅就系佢烧咗啲碳，跟住咧佢就整熄咗佢。你仲見到咧？基本上咧，佢都仲有啲煙嘅。咁但係咧，佢就喂無端端叫你咁赤腳行過去，你梗係唔制啦。咁但係佢就係話，你只需要相信你自己做得到。咁周圍嗰啲人咧，又會同你打氣嘅喎，即係同你一齊即係參加呢一個即係訓練營嘅人啦。咁樣都會，你得㗎，你得㗎。咁鼓勵下之後咧，你行行行行咧，跟住你就真係行到㗎啦。咁所以我想讲嘅一样嘢咧，我就觉得即系经由呢一次嘅经历咧，都可以话俾大家知。其实有时真系有啲人喺身边嗰度咧，帮你做啦啦队咧。你有时有啲你以为自己冇能力去做到嘅嘢嘅话，佢哋会增添咗一啲外来嘅力量嘅。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可能只不过系拍一个膊头啊，一句加油啊，你得噶，咁呢啲嘅鼓励嘅说话咧，其实有时真系有用噶咯。所以今日我第一首要拣嚟嘅，能够俾到我力量嘅歌曲咧，就系林俊杰嘅呢一首叫做《加油》，好明显啦，系咪 ？Featuring 咧就系有 MC 可搭紧呢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听完之后都为大家带嚟更多更多嘅正能量，同埋更大更大嘅力量啊！ 最近你好吗？少了一点微笑，说的话有点少。Yeah， 最近我也不好，全世界都在逆转，人开始反向思考，发现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嘲，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认识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说一声加油，一切更美好，所有的悲伤请往别靠，曾经流过的泪湿了伤口，就让阳光晒干而退。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多好不见不散，每分每秒守候你到老。 有个 beat goes on， 时间它一直走，就像是 life goes on， 这过程或许痛，不管顺流或逆流，你总得抬起头，让我们一起走，走过艰难和困惑。 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嘲，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认识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 我们关关，过雨后天晴的阳光在天空闪闪烁，出现了彩虹，忽然间我们才懂，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那我们一起冲。 听过有林俊杰 featuring MC Hot Dog 嘅呢首《加油 Go》， 系啦，希望大家会中意啊吓。嗱，但系我想讲翻少少嘅咧，就系即系我嘅分享咧。头先我所讲嘅系经过一个专人嘅指导啊，即系喺一个即系安全嘅情况之下咧，先至好做啊。即系自己嘅话就唔好立乱烧啲炭嚟行啊，千祈 唔好啊。 知道， 好， 知道， 系。 好，小强，好。嗱，我咧而家咧已經叫做步入中年啦，甚至晚年啦。咁我其實我最後一次嘅少年得志咧，就喺2000年嗰時入咗一間 IT 公司嗰度做。咁嗰次我真係覺得自己好似即係登頂咁啊，因為由電視台啦，跟住去到廣告公司啦，跟住原來真係可以去到當時特領嘅 IT 行業喎，我覺得自己真係有啲意氣風發，有啲飄飄然嘅。當然啦，最後嘅結局大家如果冇唔記得咧，我都講過啦，就係話最後就係因為911咁啊裁員，咁我係被逼攞住一個紙箱離開公司嘅。咁我覺得係一次由少年得志跌入去谷底，跌得最傷嘅一次。咁嗰次咧，我其實咧攞咗個紙箱走咗之後咧，第二日咧啱啱嗰一輪咧就同啲朋友搞緊餐廳嘅，啊好快咧，譬如話今日係星期六炒，我記得係星期六炒嘅，然後星期一咧已經有報紙出，就話我同啲朋友搞餐廳喎，哇！當時咧啲舊公司嗰啲人咧，哇！你好犀利啊，你一頭已經即係被炒，嗰頭又有啲新搞作喎。咁就哇！當時咧，令我一個即係再燃起一顆火熱嘅心，我就同自己講，我一定要做好為止。咁嗰間餐廳起初真係搞得唔錯嘅，有聲有色，仲有出版社出咗本食譜啊，等等等等，做好多嘢。咁啱啱做到差唔多啲成績咧，我好記得，我叫我屋企人嚟食一餐飯。嗰陣時個餐廳係尖沙咀嘅，咁個阿爸爸又嚟啦。嗰陣時佢仲健在，咁就嚟啊！食到中途，佢全程黑面喎。我咩事呢？原來咧，因為其中有一道菜咧，我係用一個嗰啲叫做一個嗰啲叫做撥啊，即係以前好興嗰啲魚腸蒸蛋嗰啲撥咧嚟裝嗰啲白飯嘅。我爸爸好嬲，佢話以前鄉下係啲窮人，係啲乞衣先攞呢個兜食飯。佢覺得我唔知點解佢當日真係咁大節嘅，佢嬲得好緊要。去到中途佢已經真係起身話要走。哇！嗰一次我真係覺得好尷尬，好難受。我喺度諗啊，即係由一個職業已經係跌咗落去谷底，而家再叫做啊，再做翻間餐廳啦。點解？然後佢哋會話點解你要用一個乞衣兜去裝飯咧？佢話冇人會中意嘅。嗰一次之後咧，哇！我真係覺得好唔開心。然後個餐廳咧，亦都好多原因之後咧，就又係結業啦。咁嗰次咧，其實有一個好好嘅朋友，佢俾咗個電話我，佢話努力啦，唔緊要啦，我都係做呢個飲食業做咗幾十年㗎啦。記住，大家一齊努力。佢就係嗰陣時就叫我聽呢首歌，就係林子祥嘅《莫再悲》。 莫再悲，莫再傷，遇到悲哀又誇張，誰亦要經風雨浪，誰已挫敗不受傷，逝去的莫再想，路正崎嶇更漫長，何用嘆息風裡望，寶貴光陰笑著亮，愁和哀風雨傷，不會天天都探訪，用幻想與夢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 想道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嘅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莫再悲，莫再伤，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遇挫败得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程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到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陪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到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赴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 听过有林子祥的莫再悲啊，听听新闻先，回来呢继续有我们风骚快活人今天的爱好系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一名男子怀疑堕入网上骗案，损失大约140万元。警方凌晨接获一名53岁的男子报案，话早前透过网上社交平台认识一名人士，受对方邀请参与一个商业计划，充当某网上交易平台的店主，在平台上透过买卖物品赚取差价。报案人声称按指示多次将大约140万元存入网上交易平台，但之后无法从平台取回款项，怀疑受骗报案。警员初步调查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国泰航空两名前机组人员去年12月涉嫌在港隔离期间违规聚餐和外出，导致 Omicron 变异病毒带入社区，被控三项作为一个需遵照医学监察规定的人没有遵照卫生主任所指明的条件罪，两人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全部罪名成立。首被告是46岁马来西亚籍的黄旭龙，他被控于或约于去年的12月25日，没有遵照医学监察通知书指明的条件进行自我隔离。次被告是45岁中国籍的刘诺宏，被控两项相同的罪名，涉案日期是去年12月25日和12月27日。大埔梧桐寨村早前一名村民自行清理枯树期间，被冧落嚟嘅枯树击毙。发展局绿化园景及树木管理组主管伍子君承认，就大埔枯树事件处理投诉速度可以加快，当局已经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情况，年底之前有报告。 他说树木办2010年成立的时候是负责中央统筹工作，检视每个部门如何管理树木，当时部门还未有风险评估。树木办成立之后，相关部门每年亦都做风险评估，树木办每年亦都会抽查，向部门作出建议。立法会议员周小松批评政府分散九个部门处理树木，政出多门，市民分不清楚哪一个部门负责，部门之间亦都会争拗。他又质疑管理树木的前线人员不足，相对树木的数量是不成比例。他说建筑署管理145,000+棵树，管理人员只得五人，康文署管理500,000+棵树，但是负责人员只得260人。缅甸军政府表示，为庆祝国庆节，将特赦700名嘅囚犯，当中包括前英国驻缅甸大使鲍曼、日本纪录片制作人久保田彻、曾经担任昂山素基顾问嘅澳洲人特尼尔，以及一名嘅美国人。鲍曼2002至2006年担任英国驻缅甸大使，他被指申报的居住地址有误。今年8月，同丈夫一起被拘捕、被拘留，后来是被判入狱1年。他的丈夫亦都将会获释。特尼尔就在去年2月缅甸政变之后冇几耐被拘留，今年9月同昂山素基一起以违反官方保密法被定罪。各被判入狱3年。至于日本纪录片制作人久保田彻，7月在仰光一次的反政府集会中，同2名缅甸公民一起被拘留，亦都被判入狱10年。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38点，跌517点，总成交金额73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7点，跌1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4.8跌9.6，美团153元跌9.4，阿里巴巴75.15跌3.65，盈富基金17.85跌5.1，中国平安42元跌2.45，恒生中国企业60.96跌2.02元，药明生物50.85跌3.2，网易99.85跌13.95，快手49.6跌3.2，友邦保险74.3跌1.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39.66，瑞士法郎0.947，加元1.336，人民币7.139，英镑对美元1.187，欧元对美元1.037，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17,922点，跌106点。港金报16,45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3.45美元，卖出1,763.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姑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窝打老道有水管急收，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上海街的慢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逸尖沙咀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仲有科学园路买料水码头来回方向。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驶近电车站的安全岛的话，就一定要留意有没有 行人踏出或者是行去安全岛。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由张礼执导，时间由九十年代延续至2020年，前后近三十年，跨越当代、现代同未来航天三大阶段的科技航天剧，演绎了新老航天科学家冲破困难、攻克难关的艰辛奋斗历程，展示出中国航天事业砥砺前行的真实途径。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半精彩重温。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之前就冇谂过自己有机会做电台主持嘅。 佢系 CIBS 节目制作人陈瑞强。 其实声音本身系一种力量，呢种力量咧，其实系要你成个人咧去投入。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嘅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今期主题系环境及文化保育、创意文化及科技创新。当然，你有其他题目想讲，都绝对欢迎。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家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可以自由自在咁样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同埋每一日瞓觉之前咧都可以抛开晒所有嘅烦恼，咁就为之一个快活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中快人， 爱好系列。 好，十一点四十分啊，翻到嚟继续咧，有风骚快活人嘅爱好系列啊， 冇错啦，爱好系列除咗我哋三个咧，咁啊插班生啊，由琴日啲客家婆开始咧，阿小欣欣都系我哋嘅插班生啦，咁啊所以呢个 turn 咧嚟到阿小欣欣入佢介绍， 系啦，今日咧拣嚟嘅呢一首歌曲咧，系我同阿Yui咧好特别嘅回忆嚟噶，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因为咧我哋其实咧好耐之前已经识啦，因为以前喺另外一间公司度共事过啦，咁我哋都经历过一间一单好大嘅事啊。就是那间公司咧执笠，咁咧就之后就即大家各自分道扬镳啦。之后我哋又喺港台呢个地方遇翻啦，咁都好奇妙啦，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嗰时咧，我记得嗰间公司执笠嘅时候咧，我就已经收到风咧，就即系港台已经请我噶啦嗰时。咁系啦，咁我就系递咗信啦，即系唔做嗰度啦，跟住就过嚟啦。跟住我递咗信之后一个礼拜咧，嗰间公司就话执笠啦。即系本来咧啲人就同我讲拜拜啦，依家我就同所有嗰度嘅同事讲拜拜咁样。咁、那个心情， 小欣欣啊，小欣欣你好劲啊！你一唔做咋，佢即刻唔做啦，冇晒信心啦，佢冇晒信心啊，一冇你。 唔系，因为嗰时即系我个身份又有啲唔同啦，系另外一个工作岗位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我。都仲記得咧，就係佢執嘅嗰一日咧，我哋就喂懷念，都係大家一齊都唔會再喺嗰度做噶啦咁樣。咁我哋咧就喺嗰個舊公司嗰度咧，我哋就開咗個 mini concert 啦。因為咧，我哋好多同事咧，原來都嗰時嘅同事啦，原來都有玩音樂嘅。咁咧，我哋就還掂都，即係全部人都冇得做啦。咁不如即係大家開心啲，一齊去面對啦。咁樣， 於是咧， 係啦，開個 party 啦，就直情喺個 lobby 嗰度咧，就擺曬啲樂器啊，剩啊，咁啊，一齊唱下歌啊，好開心咁樣。咁就揀咗咧 呢一首歌，我仲記得咧，嗰時係嗰時公司嘅最後一日啦。咁啲公司嘅同事咧就全部咧就聚曬喺嗰個 lobby 嗰度咧，就大家好似野火會咁，營火會咁樣。 我有食嘢喎，又飲酒啊，咁樣㗎。 係啊係啊，嗰時好一啲都唔似係一個離愁別緒嘅一個 farewell party 咁樣，反而係即係大家好開心咁一齊去面對， 去祝福對方。 係啦，去祝福對方。咁而即係我哋又唱咗好多嘅歌啦。咁呢一隻咧就係當時咧。大家一起唱得最大声的歌，即是好像大家唱着这一隻歌呢就什么都可以面对到，虽然之后呢发生什么事没人知道，但是呢一路唱着这隻歌就仿佛所有东西呢都会好的了，这样就是陈奕迅的今日，亦都特别为大家带来这个演唱会的版本，因为呢这个演唱会的版本呢 Eason 是亲自跟大家打气，亲自跟大家讲加油。 今日事情如不顺，今日问题如不尽，像处圈中圈，了断也了不断。若今日你倦了颓然空，容许我送赠暖，准我漫漫长路末端亦如初恋。当日热情燃不尽，今日热情仍不尽，就算怎都好，你愿我更加愿，共跨尽冷及暖，甜和酸才可以算是共存，能共患难才是活得真正有缘。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出你会闯出传奇，变幻人生是避无可避，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神气，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逢迎望我心所爱的你。我已仿佛会飞，今日像明日一样，今日任何日一样，就算怎辛酸，爱护你我甘愿，没拣择冷或暖，甜和酸，晴天与季缺或缘，全部受落才是活得真正全。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出你会闯出传奇，变幻人生是避无可避，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神气，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逢迎望我心所爱的你，能翱翔天和地。我哋每个人都继续加油，知唔知啊？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出你会闯出传奇，变幻人生是未无可避，这份情爱却永不会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神气，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你眼睛欠我飞， 听过咧有 Eason 陈奕迅嘅今日啊。 亦都系咧佢 Moving on Stage One 嘅呢个演唱会里面一个版本啦。点解会拣个演唱会版本咧？就是、因为你大家头先听到中间间奏嗰时候。Eason 自己讲啦，大家都要继续加油啊，知唔知啊？我次次听到呢个位，我都毛管冻啊，系啊，因为 Eason 嘅声音好有力量吓，系啊，大家都继续加油。 我系列咁啊，继续啦吓。喂，其实咧，我觉得人有阵时咧，即系喺呢个群体嘅社会咧，到底人活着嘅时候系为自己，定系为人哋咧？咁样，佢活紧嗰个方式系根据自己嘅方式啊，定系根据人嘅方式咧，都决定佢开唔开心。即系有时如果人好想。去討好全世界啊，又或者每做一樣嘢又驚人哋會有啲唔好嘅講法啦、啊，咁係會活得好累啊，好攰啊咁樣樣。咁呢啲歌咧係一首好舊歌曲，呢一首呢啲年份嘅歌咧，我比較少播，因為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覺得好陌生啊咁樣。咁但係今日咧，我大家腦裏邊咧諗翻呢一首歌曲，裏邊嘅歌詞咧係有好多嘅。即係有感而發嘅，即係對於我呢個年紀再睇翻咧，好有感觸嘅。歌曲名字咧叫做《My Way》咁樣，即係話咧喺我人生裏邊有冇懊悔咧，有冇 regret 咧，係有少少嘅。I've had a few, but then again, too few to mention。不過亦都唔多啦。I did what I had to do， 我即係做我應該做嘅，順其自然啦。我計劃每一次嘅行程，更重要嘅係一切照我自己方式去做。我曾经爱过、笑过、喊过，曾经试过踌躇得志，好似阿马小强话斋，亦都曾经尝过失败。如今泪痕干咗之后，我发现其实都几得意啊！回想我所做嘅一切，我一切用我自己方式去做，因为呢个就系我，我决定我嘅人生。送俾大家嘅呢首歌曲啊，叫做《My Way》。 And now the end is near, and 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 My friend, I'll say it clear, I'll state my case, of which I'm certain. I've lived a life that's full.I traveled each and every high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Regrets, I've had a few, but then again,Too few to mention. I did what I had to do and saw it through without exemption. I planned each charted course, each careful step along the byway.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Yes, there were times I'm sure you knew when I bit off more than I could chew, but through it all, when there was doubt.I've had my fill, my share of losing, and now as tears subside, I find it all so amusing to think I did all that, and may I say.Not in a shy way. Oh no, oh no, not me. I did it my way. For what is a man? Frank Sinatra 嘅呢首 My Way 啊，咁啊，嚟自 Michael 嘅选择啊。 可以啦，好啦，咁啊有到我咯噃，咁啊今日我哋讲紧我即系增强力量啦，系咪？咁我觉得咧，其实有时增强力量咧都可以咧由外从内咧都可以得到嘅，譬如咧如果你话真系喺外在嘅话，我觉得可以近翻一啲咧能量好嘅人啦，你有时咧即系一定会 feel 到嘅，即系例如可能有啲朋友吓，你同佢一齐会如沐春风嘅，或者倾完偈之后咧，你会觉得咧好多智慧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你可以咧，就係同呢啲人啊，開始喺唔開心嘅時候可以傾下偈啦。但我自己有時我會覺得咧，揾朋友啊，未必真係可以，但係做得到嘅啫。你係自己去喐下，即係我覺得咧，跑步咧，對於我嚟講嘅話，有時真係增強力量啦嘅一個好好嘅方法嚟嘅。 嗯， 係啦。咁所以咧，我就會中意咧喺我自己情緒低落嘅時候咧，我就會走去跑步咯。咁但係跑步嘅時候咧，你好容易嘅就係咩啊？就係放棄嘅喎。即系例如你同自己讲嘅就喂，其实都跑十分钟啦，不如我都攰攰地就算啦，不如算啦，停啦，系嘛，帮你食啲嘢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有时就要俾自己一啲嘅力量嘅话咧，咁所以有时我一定会系听住一啲即系 playlist 上面，我觉得会俾到我神奇效果同埋力量嘅一首歌曲啦。好似跟住我要为大家拣你嘅呢一首歌系一样，就喺我跑步嘅 playlist 里面咧，就系、是、不能少嘅。冇错，送俾大家嘅就有呢个卢海彤嘅还不够远，因为每一次咧，当我要去跑嘅时候嘅，或者听住呢一首歌曲咧，我就会同自己讲：仲未够远，仲未够远，吸力，俾心机，再跑远啲。希望可以有呢一首歌曲送俾大家更加多嘅力量啊！ 还不够远啊，我自己都好中意呢隻歌噶，次次听都浑身是劲啊，好正啊啲吉他。 系啊， 系啊，好，跟住小强啦。 喂，头先咧，我讲完我个故事咧，我出版社嗰个朋友咧，佢 WhatsApp 俾我，哇，我真系好感动。佢话仲记得以前嗰啲日子， 咁佢同我講咗幾句說話，有一句說話咧，我真係好想而家同大家分享。佢話：衰苦迎大金，即係以前一啲幾痛苦嘅日子都好啦，過咗去就算啦。而家你可以即係回味下嘅時候咧，可能真係當係金枝如儀，咁我覺得都係一種鼓勵嚟嘅。好多謝咧，為出版社嘅朋友 嚇。喂，咁不如你叫馬大金啊，以後好冇？ 咩啊？ 馬大金啊，你叫做 好喎、 啊。馬大金 好喎、啊，都好喎、啊。 咁你咩歌啊 ？Ivy 呢位好朋友嚇，以最後呢首歌係《倔強》。 听听新闻报道啊，跟住翻嚟咧有古灵精怪啊！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85点，跌470点，总成交金额77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7点，跌1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6.8跌7.6，美团153元跌9.3，阿里巴巴75.7跌3.1，盈富基金17.9跌4.6，中国平安42.1跌2.35，恒生中国企业61.16跌1.82，药明生物50.8跌3.25，网易101.7跌12.1，友邦保险74.65跌1.4，快手49.9跌2.9。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8，英镑9.3，瑞士法郎8.274，澳元5.252，加元5.863，新西兰元4.797，欧元8.1214。每百日元对港元5.6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32。日经平均指数报17933点，跌94点。港金报1645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8.88美元，卖出1760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大家好。 阿刘老师话：呢班嘢好似禽兽咁，同你对答都好辛苦啊！ 高台贵手，你哋。 O K O K， 贵手啊！ 好啦，咁马老师介绍咧呢个易经塔罗，首先可唔可以请阿刘老师咧，即系 teacher 啦，同我哋即系解释下。我听塔罗牌听得多啦，咪咁加个易经两个字，又有啲咩唔同咧？或者佢嘅出处啊、历史啊，都麻烦阿刘老师啦。 其实咧，基本上大家听塔罗牌咧，就应该有一般嘅认识啦，就系一个占卜嘅工具啦， 西方嘅嘢 系啦，冇错。你一讲到个重点啦，就系西方嘅工具。咁我哋中国人就会问啦，因为通常中国人可能你见到一啲西方嘅牌，嗰度有十字架，有死神啦，有个 有剑啊， 系啊系啦， 好剑。 即系嗰啲公仔啊，你可能对佢比较陌生。 系啊， 其实因为我哋讲塔罗牌，只不过一个开发你个脑去攞一啲信息嘅工具。但系如果咧你对嗰啲公仔本身好陌生咧，又好难进入噶。咁所以喺大概喺二十几年前啦，咁有个香港人啦，咁佢就尝试将易经去，因为易经佢本身有64个卦，咁即系64幅公仔啦，我哋咁讲啦，将啲公仔咧去代替咗本嚟塔罗入边嗰啲公仔，咁睇下得唔得嘅咧？咁经过即系大家尝试啦，咁似乎咧又好成功，即系或者好受欢迎咁啦。咁而家香港你去庙街啊，你去庙街咧都见到唔少摊档咧系用紧呢个易经塔罗去做占卜噶。 系咪啊马？系咪啊马老师？你最熟嘅庙街嗰啲地方，你 会知道。雀仔占卜多啲， 用人哋自己嗰只 系咪？都有。但我想问下刘老师，点解要塔罗同埋易经两个摆埋一齐咧？点解唔可以将其他嗰啲嘢结合埋一齐？会唔会其实个中心思想或者佢个主题嘅思想？是有啲相似，你先至可以将两样嘢摆埋一齐咧。 嗱，我咁讲，如果我话你要自己做一副塔罗牌俾自己，你最中意就系去某间大型嘅连锁嘅快餐店食，即系汉堡包啊、薯条啊， 又将嗰啲食物嘅 menu 摆咗落去啦。 咁得唔得咧？ 得唔得？ 其实得嘅，其实得嘅，但系只不过咧，呢副牌可能你做咗出嚟之后咧，净系对你有意思。你一见到汉堡包就知道啊，今日好运啦。见到薯条炸窿咗，今日唔好運。但問題呢一個意思咧，就淨係對你自己嘅，對人哋就冇啦。可能第二個對漢堡包、薯條根本一啲感覺都冇噶嘛， 又唔認識嘅。 係啦，但係易經唔同，因為易經咧就中國源遠流長好多好耐嘅歷史啦，甚至好多人去解個易經嘅64卦，有基本嘅卦意喺度，基本嘅意思。所以大家執起手一見到個公仔，大概都知道係點解啊？即係比較多啲人佢會有一個嘅叫我哋叫感覺喺入邊啦。 有個認知喺度，基本嘅認知喺度，咁就比較容易啲啦。即係譬如咧揭出嚟嘅時候，其實大家都有感覺。 係啦係啦， 好啦 好啦。咁其實咧，對於呢一個所有呢啲無論係占卜啊，塔罗牌啊，睇相所有好多嘢都系啦，唔系科学嘅，唔系精密嘅科学啦。第一，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其实咧，阿老师啊，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咧？如果呢一个易经塔罗咧，同以前我哋所听过占卜或者系啲咁样求神问卜嘅嘢，有啲咩唔同咧？因为头先我哋喺咪后咧都讲咗少少，就系话好多时以前我哋睇算命啊，啲咩都好啦，佢会预测你将来咁，又似乎咧有一种不能或变嘅事实喺度，即系话我话咗你，譬如60岁你会发达，或者我哋70岁你差唔多一样实在，即系佢嗰啲系改唔到嘅。但系我哋先听老师讲，系咪其实易经塔罗有少少唔同啊？同呢一方面， 我想分开两个讲，因为头先咧，两位主持咧都分别问咗好多问题嘅。咁咧，譬如第一，你话我去黄大仙求神问卜。或者是我去玩碟先咁样，我都可以知道一啲嘢嘅。但係唔同嘅地方呢，佢会牵涉一个另外第三界嘅媒体。但係呢塔罗呢，即係我所理解呢，佢係一个工具。呢、這个工具呢，如果你相信人係有即係而家好鍾意嗰啲 energy 啊， 係啦，开发灵性啊嗰啲呢，塔罗呢只不过工具呢，佢开发你嗰个嘅灵性喺呢个嘅宇宙入面去攞一啲嘅信息。純粹是咁樣嘅啫，咁同埋你話係唔係我今日一開副牌我大空喎、或者係 大件事啦， 係啦，我有血光之災喎，係咪我一定有血光之災咧？咁就唔一定嘅，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發現塔羅佢基本上係 叫做讲俾你听你而家个状况，或者一个可能发生嘅一个结果。但系你由你而家喺呢一步去到你可能去到嗰个终点，仲有一条路噶嘛？ 系啊。 如果你唔行呢条路，你咪冇个结果咯，系咪？咁通常嚟我哋话易经，佢会预知到你可能会有一个咁样嘅情况，但系佢都会俾个建议你。如果你遵从佢个建议，咁你咪唔会出现佢嗰个结果咯。 好， 系咪？ 明白。即系仲有机会去扭转嗰个可能发生嘅事实，可唔可以咁？ 系啦，冇错。 如果系嘅话，我如果系问一个就系易经塔罗咧，有冇一啲嘢我哋要注意嘅？例如问个问题啦，又或者就系话我哋可以预测到，又或者系唔系预测啦？我哋可以知可以问到嘅就系大约系几耐里面嘅一啲会发生嘅事咧？即系可能系半年、三个月、两年后，或者系好耐之后嘅嘢，有冇呢啲咁样嘅规限喺度 嘅？通常就唔会太耐嘅，因为都系头先讲嘅嘢啦。如果我一揭开大空嘅，你都唔想佢好耐啦，系咪？ 大空 系咪 想啊？ 系咁嘅道理啫嘛，系咪？通常佢所反映嗰、那个，通常佢所反映嗰个情况咧，可能就系、是一两个星期啊，或者一个两个月，因为佢嗰个基本上个理念就系话你可以改变嘅嘛，即系如果你行咗第二条路，咁一两个星期之后，可能你成个局面就已经唔同咗噶咯。 OK， 咁所以就睇下你到底你听完之后，你愿唔愿意为佢改变啦？不如咁样嗱，落嚟咧，我哋就试下啦，玩下啦。 嗰张牌先啊嘛，因为张牌同我哋睇嘅塔罗牌都系好唔同噶。 好， 系啦，上面有啲咩嘢咧？嗱，我揭开嘅话咧，就系有个公仔啦，下边咧就有一个嘅就系、是、我哋应该系塔，应该系话易经嘅一个卦象啦。呢个系卦象啊，嗬。 或者从呢个卦象咧。不如我問你哋啲嘢啊！ 好啊， 好 啊！ 因為咧，你哋就因為我聽咗你哋節目咧，你哋估開嘢噶嘛，係咪？咁如果我話易經有64個卦，你一定唔識㗎， 唔識， 一定唔識， 你一定唔識， 一個都唔識， 唔係卦， 淨係識個唔係卦， 係啊，唔係卦。 但係問題，你有見過嗰、那個即係人哋掛喺個門口斜住人嗰個咧，嗰、那個八卦㗎嘛？咁你都基本上知道有八個卦，係咪？咁八個卦咧，就係、是、古人咧就覺得呢個世界上咧大概嘅事物都係由呢八種事物去組成嘅。咁嗰八種事物係乜嘢？ 吉凶小吉小凶呢啲咯。 呢啲就唔係事物。 啊！先俾个例子得唔得？类似 金木水火土， 呢个叫五行啊。 类似咧，类似咧。 嗱，呢八样嘢咧就相一对一对嘅。 哦，一对一对。 天地 哦， 就一对啦。 系、 哦。咁你头先讲水火，就一对啦。咁风雷，风就系、是。狂风暴雨的风、 Wind, 风雷就一对啦、然后就山泽就一对啦，泽就是那些湖啊，湖泽、但是呢这八样东西可不可以概括晒宇宙上所有样东 西？不可以， 一定不可以啦。所以古人呢后来呢就发现不得的。不得呢他们尝试将两样东西夹在一起去讲一个故事。就出现了64个意思啦。我今天。 864。 是啦。我今天想考你呢是什么呢？如果我将求其两样东西夹在，你估不估到是什么意思？ 求其两样东西夹在。 例如呢你举例。 我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譬如是什么呢？譬如例如一个我们叫做水加个山。咁水同埋山两样嘢加埋。古人呢就话即係话嗰个山上面呢有好多水气。所以睇唔清楚。所以呢两个卦加埋呢就係、是、个蒙卦啦。蒙就係蒙查查咁解。佢哋从呢个蒙卦入面。 山上有水气。 係啦。咁佢讲一个故事。咁或者我就考你哋。一个好冇？ 好， 即系接受挑战咯。 系咯。 O K。 唔惊你啊我。 咁嗱而家咧就系、是、上面啊，提你哋就系位置系重要嘅。上面系一个地， 地 土地个地。下面咧系一座山。两、 个 加埋，佢想讲一种性格。 性格地 有四个选项，嗱、你中意俾选项 嘅，系啊系啊，你又知唔知？ 有听 又知唔知？ 好吓 ，A 就系、是、好自信嘅，吓 B 好谦虚，C 呢个人咧好固执嘅，D 呢个人好懒嘅， 固执 谦虚。 固执， 我觉得谦虚。 固执， 点解咧？ 白书个人，你唔估嘅，你 系啊？我谂紧个地喺个山上面，我觉得已经系扭转晒，唔可能嘅事嚟。 喺个山，唔系，头先听错咗啦。 我頭先講次序重要啊嘛，係咪？ 個地喺上 面，喺上面，山喺下面， 嗯， 係啦，係啦，係咯，啱啊，啱啊，地喺上，山喺下邊啊嘛， 係啦， 我估謙虛。 你估咩？我估固執。 佢都唔記得嗰四個，佢都唔記得啦，四個選擇 啊，固執同埋。 好懒嘅， 系懒， 系好懒嘅。 你估懒， 你咪估懒咯。 哦，估懒， 系啊，啱你啊，啱你用啊，系啊。 但系而家唔系盲估啊嘛，要解释，要解释。 有冇人啱？好， 要解释， 我解释先。因为咧，嗰个山咧系一个好劲嘅山，但系个地咧就遮住咗佢，大家都唔知道原来佢下边仲收咗个山咁样，好劲嘅嘛，即系好似咁，所以就系谦虚，即系佢收埋自己嗰个好犀利。 解释晒先啦。 你懒咧，懒点解释？ 我嘅解释嘅就系话要系个固执咯，固执嘅就系我呢个就系话佢。直頭係顛倒啊！有啲嘢嘅就係完全係唔能夠發生嘅嘢嘅話，總之我堅持係咁樣嘅話，我就係咁樣嘅啦，我唔會轉嘅。咁所以我就覺得應該係固執咯。 嗱，我覺得懶咧就係因為原來地下邊咧係有個山，有很多很好嘅嘢，但係咧個人太懶啦，唔會發掘。 有人啱嘅， 系 有人啱， 到底系咩咧？ 呢个 B 嘅答案系啱嘅，即系谦虚。 谦虚。 嗱，佢嘅解释系点解咧？即系如果你睇《易经》，佢嘅解释佢就话咧，其实山咧就系你喺呢个世界上能够见到最大嘅自然界嘅事物啦。一座山咁大，即系佢好劲啊，系咪？但系佢可以将自己扼到落块地下面，所以呢个人好谦虚嘅。 Objection？ 点解啊？ 你又固执啊？ 唔使理佢。 固 喂我想申请，不如我哋咧又实在地揾一样嘢问下老师，等老师帮你 check 下， 好嘛？不如就你嚟啊！ 你嚟啊！ 老师系咪 老师？ 不如就问下我哋呢个风骚发人嘅节目啊！既然老师都有听嘅话，就 check 下我哋呢个节目而家到底嗰个企一个咩位，应该点样发展咧？ 有咩建议？ 有咩建议咧？好，好唔好啊？ 咁我哋就跟翻个步骤啦。首先咧就洗牌。 刘老师系啊，首先要洗牌啊。 系啦， 同边个抽有冇关系噶？ 有嘅，因为你唔系问紧个人嘅事啊嘛，你问紧一个团队嘅事啊嘛，咁通常就系嗰个 随意洗就得噶啦， 边个揸 fit 就边个抽， 随意洗就得噶啦。咁跟住我就求其攞只系咪？ 系啦，抽一张。 OK， 好，抽咗张。 哎，好惊啊！ 开， 使唔使甩下牌先？ 唔需要。 俾我甩。 你解释啊？ 唔知喎， 系咩嚟噶呢一只牌？写住咩？ 系啦。 重招系咪啊？ 重 唔系重 啊？苏重啊，重 啊！有打叫啊！仲要指有个人指住另一个人喎。 嗱，如果我唔使咁惊住， 好惊啊我。 嗱，如果咧，你睇呢一个，你睇下我睇到张牌之后口震震啲乜嘢 啊？你唔使惊。 嗱咁样嘅，因为咧， 小心啲讲。呢一个咧 就系个重卦，重卦咧就系数重个重啦，即系个言字部加个公字咁解。你见到呢两个人咧就互相喺度指责啦。 系啊。 个公仔本身就系咁嘅意思。 系啊。 咁个卦象咧，佢就系天水重。即係上面係天，下面係水，因為你見到天喺上面嘅，天嘅氣體就向上升啦，水就向下流，背道而馳，咁樣，所以咧就會發生拗撬啦。不過咧，我又覺得，如果你問緊呢個節目，我又覺得冇問題喎。 點解？ 因為你哋就係要。 有 唔同嘅， 即系互相唔同嘅意见。 系啦，你唔同嘅意见噶嘛，系咪？咁先至好听噶嘛。 讲真定系你包装嘅说话？ 系啦，我觉得里面有难色。 不如咁样，我有个建议，因为我哋三个做噶嘛，每人抽一张，睇下我哋抽嘅嗰个成个感觉同唔同啊？好嘛？ 好啊， 即系我哋每人抽一张。 你讲完未？个重点。 哦，基本上讲完啦，可以。 多谢 Sarah。 哦 ，OK， 好啊。 好，你又抽一张。 我系咪要？ 都系洗啦，跟住抽啦。 系啊。哎呀，好惊！好得， 好， 是但抽张， 系啦，是但抽张， 好，老师讲下啦，到底由你咧要抽出嚟，其实讲咩咧？ 抽你头先 嗰张，嗱，你而家抽呢个咧就系名义啦，OK， 系 名义咧就系下面有火， 嗯， 跟住上面有地，即系有土冚住咗个火， 嗯 ，OK， 咁如果你山净系从呢个睇咧，似乎咧。就真係天昏地暗喎，天昏地暗喎， 係咪？ 咁所以我咪同你講，如果兩隻牌夾埋嚟睇，咁我咪可以講話啊，你哋咧即係用唔同嘅意見，一齊咧去即係叫做即係創條新嘅路出嚟咯，係咪？有新嘅火花，因為你名義咧係火喺地下面，但唔代表火熄咗啊嘛，因為佢係落山嘅意思，落山係唔會再上山咧，咁只要你個火唔熄嘅，咁咪會繼續消亡咯，係咪先？ 馬小強，到你抽， 到我又洗下牌先。 希望咧我哋風騷快活人咧有新嘅發展，新嘅路向。好，呢只大空， 可唔可以夾埋？唔 係大吉 嗱。咁啊好啦，如果你哋三個抽啊，如果你哋三個抽，咁我哋可以理解成過去、現在、未來。 係，犀利犀利。 咁你呢個乾字，乾係咩條龍？ 好勁咁， 係咪？好似好嘢嚟嘅呢個。 係啊， 乾就係龍，就係喺易卦入邊，佢最呢個叫做 乾龍。 即係佢喺易卦入邊，呢個卦可以叫做話最正氣噶啦。 哦， 啊，最正氣噶啦， 由最唔正氣嗰個抽出嚟。係 啊， 奮發向上，條龍一正向上嘅。 哇！ 不過佢同你講，因為你而家要抽三張啊嘛。係 啊。 咁我三張夾埋一齊睇，我咪就要同你講就係，如果你要咁。 就要 就唔係一帆風順嘅噃， 哦，中間都有波折嘅， 係啦， 得到最後咧係有拗叫嘅， 係啦， 會有啲火嘅，但到最後咧就一帆風順啦，可以咁講， 係啦， 即係大結局。 呢個就係一個建議啫，即係你想咁樣嘅話，你就要可能會有咁樣嘅情況， 係啦， 好，今日長知識 嚇， 好嘅，李冠啦，多謝曬劉老師嚇， 多謝劉老師，好啦，咁我哋再有機會嘅話，會再同阿劉老師咧。就住我哋呢一個嘅就係易經塔羅嘅話，會再去了解多啲嘅，好冇？ 多謝曬， 多謝曬， 拜拜。 烧到只有烟与灰，他反正等我死那天都要走，都免不了被收回。等我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准我牵你手，牵到一半赶你走。早知你比我先放手，敲碎他好过他挂在心头。最在乎的事，是时候去练成没有幸福得到过，原来是座城。只有烟与灰，快乐我不配。 听过有郑欣宜的《恐惧蚕食心灵》啊，听听新闻先，转头翻嚟有即安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世界杯赛事临近，海关近日共侦破20宗有关怀疑冒牌球衣的案件，涉及10万件怀疑假冒球衣，市值超过5000万元，数量同货值都打破海关单一行动中检获假冒球衣的纪录，15人被捕。海关话，案中检获的球衣仿真度高，包括采用最新版的设计，亦都注重包装等，而零售价比正价平，呼吁公众到球衣专门店购买。新一轮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今日生效，包括理发店、游乐场所、宗教处所和公众娱乐场所等改为被动查核，处所负责人无需主动检查顾客的疫苗接种记录或者豁免证明书，持黄码人士可以进入。而政府昨晚宣布作出部分的调整，公众溜冰场和电影院不论是否容许使用者或顾客不佩戴口罩运动或者饮食，一律需要主动查核疫苗通行證，以及紅馬和黃馬人士不得進入。當局解釋是為了便利市民識別，以及避免實際操作時產生混淆。至於餐飲處所、酒吧酒館、健身中心和表演場所等，就繼續維持主動查核疫苗通行證。而政府核下的露營地點和其他戶外康樂設施今日重開。国泰航空两名前机组人员去年12月涉嫌在港隔离期间违规聚餐和外出，导致 Omicron 变异病毒带入社区，被控3项作为一个需遵照医学监察规定的人没有遵照卫生主任所指明的条件罪，两人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全部罪名成立。首被告是46岁马来西亚籍的黄旭龙，他被控于或约于去年12月25日冇遵照医学监察通知书的指明的条件进行自我隔离。次被告是45岁中国籍的刘乐宏，被控2项相同罪名，涉案日期是去年12月25日和12月27日。政府就扩大青年宿舍计划向非政府机构和酒店宾馆业界介绍详情。有参与寻日简介会的酒店业人士认为，政府提出租用5年的时间太长，对业界不吸引。中旅维景国际酒店管理董事张其腾在本台千禧年代说，政府计划资助由非政府机构租用酒店和宾馆，以同区市值租金最高60%为限，租给青年人入住。业界期望可以在1年内恢复通关，如果改为2至3年，一些酒店可能会尝试。张其腾又关注一些酒店房间数目较多，可能要较长时间才能够租出所有的单位，如果政府不包底会影响酒店收入。香港圣公会早前获地产商捐地兴建包括青年宿舍综合服务大楼，圣公会前教省秘书长、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在同一个节目说，政府定出5年租期，相信是为了提速和提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94点，跌461点，总成交金额77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7点，跌1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7.6跌6.8，美团153.1跌9.2，阿里巴巴75.65跌3.15，盈富基金17.91跌4.5，中国平安42.1跌2.35，恒生中国企业61.18跌1.8，药明生物50.85跌3.2，网易101.4跌12.4， 友邦保險74.6半跌1.4，快手49.9跌2.9。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7，日元139.54，瑞士法郎0.946，加元1.335，人民幣7.131，英鎊對美元1.189，歐元對美元1.038，澳元對美元0.6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日經平均指數報27,945，跌82，港金報16,450，跌14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62.85，賣出1,763.36。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周恩来是70年代中美破冰的关键人物，对中国当时的外交关系，他劳心又劳力。 尼克逊要来访华，内政外交千头万绪。 我知道国家冇咗你唔得，但系恩来身体先至系最紧要噶。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00，港台电视31。 吓，真系要用啊？ 用啦，用咗安全好多噶。 但我有心有力，唔用都冇事啊。 我知你运身市警，但系运货最好梗系用手推车啦。可以预防肌肉劳损嘛。 知道啦，咁除咗手推车之外，我仲有啲咩要注意呀？ 最重要呢就係唔好逞强，同埋听实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教大家五大招式预防下肢劳损。 最近喺地盤整亲啦。工商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返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係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商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我是 Paula 欧子林，我觉得真正的快活呢是第一样的，就是吃晒这个世界上好好好好好味的嘢。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1:00，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1:00，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继续有风骚快活人啦。 早晨啊，宠物嘅时间。咁啊，今日咧，除咗宠物嘅所谈及之外咧，今日系讲宠物以外嘅啲野生动物啦。不如请咗 Doctor Eric 出嚟先好嘛？ 系 Doctor Eric 喺度啦。 系早晨啊， 早晨，早晨 ，Eric， 你好，你好啊， 你好， 你 好， 你哋冇事啊嘛？ 我知， 冇事， 冇事，冇事，系好快翻嚟噶啦。Doctor Eric 啊，我哋今日咧系咪讲呢个野生动物嘅位置啊？ 是啊，即係嚟緊呢，我見到見到立法會呢，佢就年尾呢就即係應該一早做嘅嘢嚟㗎啦，就係、是就禁止即係香港成個香港大唔俾喂野生動物啦。咁包括主要就即係針對豬類嘅，不過就全部野生動物都唔俾啦。咁佢就準備增加個罰款 ，from 10,000去到100,000咁樣啦。咁有啲窿罅嘅，不過就你問我就起碼一個好嘅開始啦。因為其實 因為之前咧，阿 Doctor Eric 之前咧就嗰個唔准喂嘅地區咧，就好多係局限於嗰個郊野公園啊。等等啦咁樣，咁而家如果我睇翻嗰個條例咧，應該係12/31開始咧，就叫遍及全港啦。咁啊，即係話咧，唔係淨係郊野公園啊。總之你任何地方你見到，因為而家真係好奇怪，嗬，喺啲城市咧，有時都會見到野豬跑下跑下咁樣。咁所以咧，呢個條例咧係真係已經係成個任何個地方啦，你見到都唔可以喂咁樣。咁啊，原意就唔希望咧，第一會鼓勵佢出嚟揾嘢食啦，第二你都剝奪咗佢揾嘢食嗰個天生嘅本能啦，咁樣係咪啊 ，Doctor Eric？ 係啦，其實即係好明顯咧，咩執即係整到呢件事變咗係，你知立法會都好忙噶啦。咁樣就話即係點樣？就好多時係因為喺特別港島區啊啲市區市地方咧，就喺啊半山啊，好興咧就有啲豬去抄垃圾啊。即係其實有時都會空細蚊仔啊，或者俾車撞死啊，咁樣引致問題啦。這個問題都幾大下，其實即係野豬咧，其實點解我分一個大家都知道係，即係我都好痛惜動物啦。咁啊，點解野豬係一個問題咧？係因為我痛惜動物，即係你餵佢咧，唔止話吸引佢嚟啲市區地方啦。 其實害咗佢係嘛？ 佢哋其實有好多，即係唔止咁簡單，佢哋會傳播病啦。佢會因為抄垃圾桶咧，即係唔好話我好可憐執垃圾嗰啲人啦，就其實會吸引其他額外嘅，譬如雀仔去食嗰啲垃圾，引致有即係你知呢個世界有禽流感啊，啲雀仔會傳染其他病毒啊，有豬 by itself 可以傳播89種唔同嘅病毒嘅，喺香港。咁其實你話最近嗰啲豬瘟嗰個病咧，其實咧有冇可能喺野豬傳播都有可能啦。其實喺其他國家咧，係一個野豬咧係 categorize 係第一最大破壞環境嘅動物嚟嘅。 哇！ 係啦， 但我又想問啊 ，Dr. Eric 啊，如果講緊話即係餵飼野生動物咧，我諗唔係淨係泛指，淨係得野豬一樣嘅，係嘛？即係講緊可能係金山郊野公園啊，大家咪又好即係中意去喂啲馬騮啊咁樣。咁如果刊憲之後嘅話，咁啊呢樣都犯法噶咯喎。 係啦，啱啦，咁啊， 係啊， 係啦。不過佢就個立例就話貓狗唔包括嘅。咁呢個就都我都有少少唔贊成噶啦，因為。因為我知道好深層次矛盾嘅，你錫貓狗你又想餵佢又可憐佢，不過你餵佢咧又引致佢繁殖，又下一代用多啲咁樣，所以我都贊成貓狗應該係捉同埋去做豬肉啦，就唔好就咁齋餵佢啦嚇。不過咧就講翻即係你話其他動物馬騮嗰啲都係啦，都係破壞環境噶啦。其實又特別有豬同埋馬騮咧，都兩種唔係香港土生嘅。即係大自然動物嚟嘅，咁樣就變咗咧，佢哋其實個破壞環境係驚人嘅，即係佢哋會唔止係破壞，即係因為佢係食肉同埋食草嘅，所以佢乜鬼都食嘅，所以咧 動物 會同其他動物競爭啦，加埋咧佢哋會咧，因為佢哋行路啊，佢哋喺大自然破壞，即係而家唔係講緊市區影響我哋市民咁簡單啦，佢破壞環境個過程中，即係不停喺度掘窿啊，其他奇奇怪怪咧，係會吸引啲外來嘅我哋叫 invasive species 啦，即係唔係香港嘅植物 品種， 香港係啦，品種入嚟香港添嘅，所以都幾恐怖。其實就你知啦，咁你可以話，咁佢哋點樣控制豬 ？Apart from 我哋唔好餵佢之外咧，咁其實幾年前咧就你知啦，有人有好似2017年停止啦。不過就之前咧就如果有野豬咧，就漁農處就會大聲 send 一班人過去殺，即係去殺佢哋嘅，即係呢係啦。不過咧就。原來呢個都唔係一個辦法嚟嘅，殺即係有科學根據咧，話你殺一兩隻野豬咧，其實對個 population 係零影響嘅。 嗯，因為佢哋繁殖得好勁。 唯一一個方法去控制野豬問題咧，就係要喺外國咧好興係叫trapping。track 佢就會捉 佢， 捉任何一隻啊！你要去 study 嗰個豬嘅個大棚組啦。record 邊個打邊個啦？原來咧豬咧有老闆嘅，要捉個老闆。 豬老闆 係咪？係啦，即係佢哋叫 sounding 啦，英文就有一隻豬咧，就係負責去 sort of like 係一個 hierarchy 係最高嗰只豬嘅。咁啊，佢個竇咧，如果你可以攞走個即係可能幾百隻咧，可以控制喺外國可以控制十萬畝地冇，即係幾萬畝地冇曬豬嘅。 嗯， 哇！即系好似蜜蜂嗰只蜂后咁啊？ 类似啦，系啦。嗰只猪系负责，譬如即系有敌人啦、就会佢会叫出啦，所以点叫 sounder 啦、而咧就就系佢哋会系啦，佢哋会佢哋会会训练教其他啲猪点样，即系点样喺边度揾食啊，成嘅系，所以教，所以 佢反而要有多啲策略去控制，即係唔只係避免佢入嚟市區，其實係啲野豬真係一個好大個破壞嘅動物。 嗯，慢慢做啦，我即係先唔好喂佢先啦。 系啦 ，Doctor Eric 啊，我见你大幅嘅篇幅都系讲野猪，但系头先咧，阿 Sarah 都讲，其实我谂咧，真系嘅，即系好多嗰啲爱心嗰啲人咧，喂喂猫猫狗狗喎，咁系咪个 list 而家唔包括猫猫狗狗，甚至譬如你话池塘咁样喂一啲龟啊，系咪冚唪都唔得噶？即系定系呢啲系 not 嚟咧？ 雀仔啊，咁樣 佢哋話 雀仔得唔得咧？ 嗰啲仲係因為佢哋話係因為佢唔，我諗暫時可能 controversial 啦，就佢哋冇立例貓狗嘅。其實你問我一個少少法律啦嘅，因為如果我去喂只野豬，你好少喂野豬係咁伸隻手俾佢喺你手食噶嘛。 嗯， 所以咧，如果你擺啲嘢食喺度咧，你點捉個人啫？佢話我喂貓，我係喂狗嘅，你又吹 係咧？只豬食咗啫嘛，唔關事。 係啦。所以咧，其實有好大法律啦。你問我香港係都唔應該買喂貓狗嘅，但係自己即係而家有好多慈善從團體去捉啲貓狗翻嚟去做豬肉啊，放翻佢啊，依、這個係有幫助。你同一時間喂佢哋咧，就會即係直情係 cancel 咗人哋嘅好心啦。所以就即係你問我依啲立例嘢有啲唔夠廣闊嘅，其實 咁有好過冇嘅係嘛？ 系啊，有好嘅冇，系真嘅，系真嘅，呢个系一个开始嚟嘅。 嗯， 好，咁啊，今日多谢晒 Doctor Eric， 咁啊，大家留意多啲关于个野生动物嘅胃部嘅问题咯，噃，好嘛？尽量千祈唔好喂吓，为咗呢个地球，为咗个环境，好冇？ 多谢晒 Doctor Eric， 多谢晒，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Doctor Eric， 多谢，然之后多谢阿小欣欣，因为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有即安剧啦，同埋今日都系佢咧带住个飞船继续飞行啊！多谢欣欣，一阵间我哋有即安剧， 转头有即安剧啊！Not a little, if we keep it us, it's so simple. Wherever you are, wherever you are. Heartbeat, it speeds up whenever you want me. What you got, I wanna like. I'm weak, I need that, I wanna be. Wherever you are, wherever you are. Heartbeat, it speeds up whenever you want me. What you got, I wanna like. I'm weak, I need that, I wanna be. Wherever you are, wherever you are. 20 minutes till I'm home. And tell me all the ways you wanna make this go. Now I can't get enough, no. It's official. You wanna love, and not a little. If we keep it us, it's so simple. Wherever you are, wherever you are. Heartbeat, it speeds up whenever you want me. What you got, I wanna like. I'm weak, I need that, I wanna be. Wherever you are. 有 Shawn Mendes 嘅 Heartbeat 啊，转头即刻为你送上即安剧。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老婆好肚饿啊，食得饭未啊？ 嚟啦嚟啦，你净系识得坐喺度，又唔见你入厨房帮下我。嗱，三餸一湯，白饭任你装啊！食饱咧，你就唔好再嘈啦吓。 啊，唔系啊嘛？ 咩啊？有咩唔妥啊？ 喂，罐头沙甸鱼、罐头汤，哇，煎午餐肉，哇，叫做要啲技巧啫。哇，其他全部啊？ 唔系煎噶，气炸锅炸噶。 真係连些少一丁点技巧都唔需要。老婆你唔係嘛，好心你学下煮餸啦，同你结咗婚咁多年啦，九成时间都係靠罐头嚟度日㗎大佬啊。 喂呀，好多人啊想食罐头都冇啊，你有得食㗎仲喺度嫌三嫌四。 喂，其实你唔識煮可以上网学㗎啫，当你真係咁忙啊连学嘅时间都冇囉，咪买外卖囉，屋企附近都好多买两餸饭啊。 买外卖得，你每个月啊俾得3000蚊家用我啦。 3000蚊你唔好去抢。 哎呀，你话我抢钱啊，哎呀你真係唔打唔得㗎啦你啊。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我昨晚咪讲过咯，我个表弟啊 ，Andy 展峰啊，最近咧喺外国翻咗嚟，唔上嚟探我哋咯。 系咩？你又唔早啲提我，等我换件好啲嘅衫啊嘛，失礼死人啊，真系。 你觉得换衫有用咩吓？你不如换咗个样先讲啦。 换个老婆仲好啊！砸 死啊你！ 喂，讲我好多次，唔好打头啊！哎呀，开门啊，开门啊！ 小姐群哥，好耐冇见啦！ 喂喂喂 ，Andy， 嗨！ 坐啊坐啊坐啊！啊，我斟杯茶俾个你吓。 唔该，表姐。咦，你预备开饭啦？唔好意思添，阻住你哋添。 哎呀，唔阻唔阻，你唔介意嘅话，我哋一齐食啊！多个人多双筷啫嘛。嗱，我攞个碗筷俾你吓。 咁我唔客气啦。咦，表姐表姐夫，你哋今日好忙，所以冇时间去买餸啊？点解全部都系罐头嚟嘅？ 唔系冇时间买餸，系有人唔识煮餸。 哦，唔紧要啦，慢慢学咯。再唔系，不如我教你啊。 诶 ，Andy。你煮餸好叻嘅咩？ 嗱，表姐，我读书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唔同餐馆做过 part time 嘅，都入过厨房煮下嘢噶。嗱，我觉得煮餸咧就唔难学嘅，不过一啲同厨房做嘢嘅工作安全咧，反而就要多加注意啦。 点解啊？ 梗系啦，煮餸唔好食，咪最多下次再煮好啲咯。但如果喺厨房有咩意外，分分钟好长寿命噶。 哇，好恐怖啊！你讲到。我仲点敢入呢个厨房度煮嘢食啊？ 又唔使斩脚趾避沙虫嘅，只要清楚同遵守饮食业嘅安全措施，咁咪冇问题咯。 咁即系有啲咩嘢要做先？你讲啲嚟听下啦。 好啊，嗱，就由你哋成日食嘅罐头讲起。我问下你啊，你平时会将啲罐头放喺边度噶？ 哦，咪就系摆晒喺上面个柜度咯。 哇，成几百罐够食一年365日，一日三餐，连宵夜都得啦。 点啊？你系咪好唔满意咁吓？特价唔买定啊？唔通等加价先嚟买咩？ 咁就有啲危险啦。 危险？ 太过重同埋硬嘅物件咧，例如系大量罐头，如果放喺高处嘅地方，喺攞嗰阵会容易跌落嚟，有机会打中自己或者附近嘅人噶。 哦，你又讲得啱喎。 系啊，同埋新手攞放喺高处物件嗰阵。一定要用符合安全标准的梯和脚踏，千祈不要求其找张不稳阵的凳仔啊！如果不是一不小心跌了下来就死了。 是啊，特别呢是我的手手脚脚，你看看你摸下好滑的又白、啊、一阵间刮花了的话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是啦、啊、是啦、啊、你得回手手脚脚可以见下人而已嘛。 你不满意的话你又娶我？ 喂，如果当初我知道你会变成这样，你觉得我会不会娶你啊？ 喂，话晒我表弟都喺度啊吓，你俾下面好、啊。 表姐唔好咁嬲，表姐夫讲笑啫。嗱，不过啊，要记住，凡系重嘅物件咧，最好放喺容易攞到或者同埋较低嘅地方。如果需要提举嘅话咧，姿势一定要正确，避免弯低腰嘅时候扭伤条腰啊嘛。有需要嗰阵咧，就要揾人帮手，千祈唔好自己一个人夹硬嚟啊。我以前咧做 part time 嗰阵咧，老板都有提供足够嘅安全指引同训练俾我，仲时不时睇我做得啱唔啱，有冇跟足指引做添嘅。 嗱嗱嗱，听到未啊 ？Andy 话要揾人帮噶，次次叫你帮手啊，都话唔得闲。 咦？你厨房门口放咗咁多报纸嘅？ 哦，用嚟铺台食饭噶嘛，环保啊。 哦，不过咁多旧报纸堆晒喺走廊咧，会阻塞通道嘅。如果攞热汤或者热餸出入嘅时候，就更加危险，容易发生意外啊！ 哇 ，Andy， 你啊讲得真系好啱啊！上次你表姐因为咧俾沓报纸啊棘到脚啊，差啲成碗热汤淋落我度啊，真系。 唉，咁啊系啦，所以咧应该将啲报纸攞走。其实任何厨房嘅通道咧都应该保持畅通，唔会阻住出入。而喺我做 part time 嗰间餐馆咧，当啲员工要搬运热汤嘅时候，一定要用合适嘅手推车。同埋啊，啲汤咧就唔好滗得咁满，仲要用盖冚好。运送嘅时候咧，提示下附近嘅人，咁就安全得多啦。 好好好，我一阵间执走晒啲旧报纸啊吓，同埋咧攞热汤嘅时候咧会更加小心噶啦。 表姐表姐夫，我可唔可以入去厨房嗰度参观下？ 可以可以啊，入去睇下啦。 咦？ 好似有啲亂 喎、啊，因為啱啱煮完飯啊嘛。 啲都用完嘅，點解唔即刻收翻埋嘅？就咁擺喺度有啲危險喎、 啊。哦，咁嘅，頭先我冇時間啊嘛，我諗住一陣間同埋啲碗碟一齊洗咯。 唉，唔好啦，刀呢啲利器咧，用完就應該第一時間放翻入刀咗。如果唔係啊，一唔小心就好易整傷人噶啦。 哦，好好好，咁我依家洗咗佢下。 地下好湿下、啊， 一定系佢头先倒泻水啦。 小心跣亲啊！地下湿咗咧，就即刻抹翻干净啦。 表弟啊，你都好严谨啫。 要噶，唔好睇少任何意外啊！要避免身体受伤，都系小心啲好。 我想问啊， 睇唔出你咁好学、啊。 我想问咧，食得饭未咧？其实我今朝冇食早餐，我觉得好鬼肚饿啊 ！Sorry， 唔好意思，阻住你食饭添。我哋而家出去食饭啦。 Andy 啊，你一场嚟探我哋咧，唔好食呢啲罐头餐啊！嗱，表姐夫请你出去饮茶啦 吓。咁啲餸 留俾你表姐咯，佢好中意食罐头噶。啊，我哋行啦。 喂，等埋我啊！我要换套衫、化个妆、吹个头就得噶啦，等埋啊！ 厨房危险多，注意安全，咪做错。我是 Andy 黎展峰。 另外，劳工处联同职安局等机构合办的饮食业安全短片比赛，截止报名日期已经延长至今年的11月30日，欢迎各持牌食肆把握机会，快啲拍片参加啦！详情可以参阅劳工处网页，网址是 www.labour.gov.hk。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生存，但没有几多可计算，是梦长夜短。我也劝我心